的一些主材类，包括像卫浴呀、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啊，像衣柜、吊顶、橱柜、断桥铝，还有像一些什么电器啊、涂料、防盗门等等都会有。所以如果说您正好有最近有装修的需求，尤其是来年开春要装修的朋友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学习一下。有老师呢这个亲自手把手教大家，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这次呢我们的集合时间跟地点跟大家来说一下，最后确定的时间呢是10月27号我们大概是9点钟到9点钟，大家在这个地铁6号线草房站的 C 口六号线草房站的 C 口我们来集合，9点钟。那大家呢如果说这个中午啊，比如有些什么特殊的一些饮食上的一些这个要求，您可以到当天及时的跟我们的这个编辑说就可以了。因为中午呢我们这次因为上面应该是有这个食堂的，所以大家可以保证您比如有朋友要吃素啊或者吃肉都是可以的哈，提前的告诉我们就行。记好了，我们的时间是10月27号上午的9点钟，集合地点是地铁6号线草房站的 C 口。您出来之后呢应该能看到有这个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的这个车，您找到这个条幅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希望大家呢不要迟到哈，因为迟到了以后可能会耽误大家的这个后面探店的时间啊。我们整个这一天呢除了比如说教大家去这个探寻一下这些主材之外，我们最后呢还会有一个这种大讲堂的活动，大家可以一对一的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带着去，比如你可以写个小条什么的哈，我家里现在装修有什么什么什么疑问，或者我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拿到现场去，让我们的这个专家们呢给大家来解答一下。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报名已经马上快截止了，所以如果还有想去的朋友千万记着赶紧在今天报名哈。报名的方式一个呢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然后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呢告诉我们的名字还有您的这个几个人啊，一定告诉我们，因为要给大家一个是留位置，再一个就是订饭啊。另外还有一个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85013710,85013710。好的，那我们把这个活动呢跟大家说了哈，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提问我们看到了以后呢会及时的给大家来回复啊。行，那我们下面来说我们的正题吧。今天先说说这个燕郊。燕郊呢这个曾经可以说是不少购房者关注的一个热门的一个板块哈，当然中间可能也是起起伏伏了很多次 对吧。 所以那现在它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说一下。 嗯，就是之前其实我是特意去过一趟燕郊的。之前呢就是有看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比如说燕郊楼市暴跌啦，什么售楼处都关门了，什么有的售楼处只有保安在值班等等的，所以我一直也想去看看，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去了，就说起燕郊的楼市大家都会知道，就是燕郊售楼处一条街这个地方，就你一进燕郊一到彩虹门那你就能看见那个售楼处一条街了。它之前在燕郊楼市火的时候的话，那个售楼处呢去那个燕郊一条街，就是它确实是就是人来人往的，人特别的多。然后但是这次再去呢确实整条街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了。然后之前不是也好多这种发广告的呀帮助售楼处拉客人的人也都很少了，所以只有几个就是反正还有吧，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在那，就是说问你是不是来看房的，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当然他也是有一部分售楼处是关门了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开着的。然后进去之后就发现其实他们还是有销售在就是在工作的，并不是说像之前传言的那样哈，只有媒体不是只有保安在值班，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确实，不过他也确实是不再像之前那么热闹了。然后就是很多售楼处我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不开灯了，就是里面黑乎乎的，你在外面你可能都看不清楚里面有人没人，就不像以前你大老远的就是金碧辉煌的那种感觉，确实不再像以前是那样子了。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它确实是没有以前那么繁华了，但是还不至于没落到就是只有几个值班的人啊，是这样的。就是而且还整个了解了一下燕郊，因为它有限购嘛，就是不是现在得3年社保才能买住宅，所以基本上现在燕郊只有3个40年产权的一个商业项目在售，就没有其他的项目了。所以基本上也会有一些购房者去看房吧，但是这些购房者基本上也就是这三个在售的这种商住项目，在这几个项目里面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看的。然后而且我其 其实也问过，就是说比如说其实很多网友也之前就是网友啊听众啊都问过，假设我真的想去燕郊买房，能不能开发商就是你给我操作一下，让我满足这个三年限购的这么一个条件，我想买他的住宅。因为现在毕竟很多人都还是想买住宅，不想买商住的。 对， 我其实也问过很多，就是旁敲侧击的也好，直接的也好，也问过很多售楼处的这种售楼员，我说能不能帮，就是如果我真的想买住宅的话，你能不能帮我就是想想办法，而基本上达到的回复都是说没办法，不可能，就是说说是查的会特别严，就是说没有什么，就是说你个擦边球啊漏洞啊去追都是没有的。然后像有一个售楼员其实他说的就很直接，他说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帮你操作，他说如果有办法的话燕郊的房价也不会下跌成这样。所以现在就是整体你去看的话，就是燕郊整体的楼市确实要比以前冷清了很多。嗯，大概就是房就是整个反正你去感受，这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对对对，因为毕竟从这个限购开始哈、然后就是各种起起伏伏，但毕竟我觉得其实燕郊它总之它自己的优势还是在的，比如离着这个北京比较近，对吧？ 对对。 然后相对来说呢，可能那边怎么说它也成了一定的这种气候，是吧？所以呢，它其实还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优势。所以说它的这个房价虽然是起起伏伏，但是呢，就是在到达了一定程度之后，它可能也就会这样了，不可能说一下子暴跌下去了，对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所以目前我们来说一下，目前这个燕郊的房价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也让大家心里有个谱啊。比如说有对燕郊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想去置业的朋友，那我们大概什么样的价格，二手房也好或者新房也好，我能买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这种房子？可能有些朋友心里没谱，现在是到底多少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价位呢？ 就是也就像刚才我说过，就是说现在燕郊在售的也就是三个就是商住项目嘛，这三个商住项目的话其实是以首尔天成的就是价格相对来说是最高的，然后大致了解了一下，基本上它的售价在18000起20000左右，就均价整体的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两个在售的一个项目，它就是一个叫紫竹湾，一个是加都，基本上都在就是15000左右。其实现在这个价格也算是燕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水平吧。然后像一些在二手方面，就是二手房的方面的话，像整个燕郊你去看，就是如果稍微好一点的社区，它的价格都在18000到23000这个样子，然后稍微就是普通一点的项目的话，就是在14000到16000左右，就是这是燕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项目啊，就是整体的一个价格水平。但是之前也有听有人说，在燕郊其实你也能找到就是11000-12000的一些项目，就是二手房你也能找到这样的项目。所以说，就从你像刚才说的首尔天成来说的话，首尔天成大家都知道最高的时候它不是11000-12000的一些项目，就是二手房你也能找到这样的项目。所以说就从你像刚才说的首尔天成来说的话，首尔天成大家都知道最高的时候它不是卖过40000吗？就从这个价格来看，其实说燕郊的房价暴跌也好，或者说腰斩也好，其实也不为过。然后你像在以一个就是2017年初的时候，燕郊整体的一个二手房的均价，就是它也是就二手房的价格为例，也是以这个首尔天成来为例的话，当时在2017年初的时候它还在35000左右呢，然后现在呢只有23000左右了。所以说现在确实是价格下降的会比较厉害。所以就像有的人会说，那我到底是现在是不是还适合去燕郊买房嘛？有的人会说你现在它有，其实大家普遍会有一个买涨不买跌的心理，但如果你其实不是投资，你只想自住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也算一个不错的机会。它毕竟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过，就是燕郊的优势在它地理位置啊，它价格到一定地步的话，它可能不会再就是说像大家想象的样我跌到谷底，跌到就是一蹶不振那种，我觉得不太可能。 所以就是基本上这个燕郊的这个房价，因为刚才咱也说了，可能新房的话就是那么几个，是吧？ 对对，就是三个。对， 所以那我们其实是不是可以说说二手的？因为毕竟这个如果有可以买的这种朋友的话哈、这个二手房可能还是选择余地会更大一点。 对，因为燕郊本身之前楼市它会比较火，所以二手房的话现在就是二手房也比较多嘛，像基本上二手房就是住宅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均价 就是在15000左右，其实也是能拿下来的。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在比较靠，因为燕郊大家也知道堵车会比较厉害，像比较燕郊比较靠里面的一些项目的话，有人说能，就这个是我听说的，说有项目就是二手房只卖11000。 真的假的？ 是反正是有人这么说。 那到底比如说我们要去那边去挑二手房的话，那什么样的价格是比较的合适的呢？ 就是现在它整体的来说，燕郊的二手房的房价大概基本上就是在就是比如说13000到15000左右，这是一个整体你可以去平衡的一个价格，你可以去参考。基本这是目前来说它整体比较就是市场价吧，又不能说合理价，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价格比较合理。 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均价吧。 对对对， 二手房到15000。 对对对，这种一个均价。 其实还好啦。然后如果比如在那边去居住的，花个10000多块钱，我买一套房子也是可以的。因为价格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确实不贵，因为之前不都上到过40000吗？ 对呀、啊，都快4万了。 所以现在来看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对对对。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对燕郊啊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今天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来探讨一下关于这个燕郊的一些事情。 对对， 或者您想关注哪一片哈、啊，也可以让这个亚飞给大家来聊一聊。那我们所说啊，这个燕郊买房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多？刚需还是比较多？我觉得 对，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像去燕郊买房的人的话，就两类，就是刚需还有投资的。对，你像因为像刚需的话，他可能都是在北京的房价太高了，大家买不起，你知道。然后去燕郊，然后你像在投资的人的话，像现在之前我看过一篇文章嘛，然后就是说去之前去燕郊投资的人赔了几百万，就是都快哭死了什么的。但其实有的人会说，那现在是不是投资客就去彻底会被挤出了这个燕郊楼市呢？但我自从我这次去，我觉得并没有。就我在一个售楼处待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在我待这一个多小时的时候，他们一共接了3组客户。然后这三组客其中有一组明显就是去投资的，因为他们一买就是买半层，我觉得没有自住的人会说我买半层嘛。但我觉得他虽然说现在媒体也好，就是说市场上都在说去投资的人都赔了，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人都是当年就是高价，比如说3万多近4万那个时候买的人，他肯定是赔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人，不管是就是投机的心理也好，还是确确实实他就对这个市场有分析也好，他确实是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去抄底了，然后就需要投资的人会是一部分。你像比如说还有一部分人啊，投资的人其实我觉得投资也会分两种，一种就真的是那种特别专业的投资客，就是以这个为生的，他肯定是就是现在可能这一部分人也许真的是被挤出了燕郊市场，他们肯定就是看哪个市场有价值他就去哪，就比如说他可能现在已经舍弃燕郊跑去天津了。然后但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不是那种特别专业的那种投资客，就比如说我手里有闲钱，搁银行利息又不高，那我还不如投资一套房子是吧，这样我还将来有赚头。像我身边就是这样的人，他当年是大概是在10年左右吧，就8000多块钱从燕郊买了2套房。他叫什么也不干，就是说我反正钱闲着也是闲着，那我买套房，当时燕郊楼市又火，我买了就是我挣了就挣了，不挣我反正还有套房，就大概是这种心理吧。然后像当时燕郊房价涨到20000多的时候，他就说还有朋友建议说你去卖了吧，然后他说还有再涨，结果一直等到现在，像现在又他觉得卖了又亏了，所以就把房子租出去了。就这一部分人也是去燕郊买房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么一部分人。然后像另外的话，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刚需，它确实是燕郊最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买房的人。但我觉得其实刚需来说，他买房也是像我们一样，就是你去燕郊买房的人大部分都是抱的是这种心理，他确确实实刚需，但是他也希望将来自己的房子能升值，把它卖了，在北京再买套房，大家其实是这种是心理的。所以所以像刚需的话，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比如说你说我即使就是货真价实的去自住的，我也不是不想着说我将来卖掉在北京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现在燕郊可以去看看。 而且就这个虽然说有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啊，比如说有时候坐公交的时候看的人好多，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但是毕竟呢，这个它的性价比还是在这儿呢。你要在北京找一个10000多一平米的房子，这个 哈、啊，是吧？ 对， 这个找不到， 找不到了， 找不到。对，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要看大家自己怎么想吧。比如像，如果是当然，因为有些朋友说，我就希望能有一套房子，然后呢，能有一个自己的家，到时候哪怕远一点也没关系。那大家可以考虑去燕郊买房。但是如果比如说，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保留我自己的这个名额吧。就是我也不想在北京之外的地方这个买，万一这不行，我还得贷款是吧？ 对对 哈、啊。那其实我倒是觉得租房还是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因为毕竟我觉得钱不够的话也不要愣够，因为这样的话会很大的降低自己的生活的品质。就有的时候经常看朋友说，哎呀不行，连买不能买件衣服、哎、吃什么不能吃，我得攒着，我必须得把房贷先还了，这个其实听起来挺难受的。 对 对,、 对吧，就背着这个沉重的压力还是挺难受的，真的是啊。那我们就说到租房了，我们来说说燕郊的租房，因为北京租房还好吧，就现在这个各种其实还是不错的。那燕郊的这个房子，因为有的朋友说，那我如果说我还是得在北京租房，那燕郊我已经买了，那这个时候这燕郊能不能租得出去呢？ 但其实就是我看之前确实有很多人都在说，就燕郊的房子也卖不出去了，也租不出去了。但实际上你去走下来发现啊，其实还是有一定需求，它可能没有当年那么多，就是我一天可能租出去多少套，但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些租房的一些需求的。其实你大家很明显啊，就是你就看这种，就从价格上来说，你看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知道燕郊有公交车可以直接到草房嘛，就刚才主任不是说那个也会周六的那个活动不是也会在草房地铁站集合嘛，燕郊它会也有地铁，就是有公交车直接到草房，就拿咱们就拿这个来比啊，就在草房附近，就我了解你租一套房子就是就那算通州嘛，两居你大概基本上你都得在4000-5000这样子。像我有朋友在那边住，他们附近现在房租已经涨到6000了，就他们小区。然后像在燕郊的话，燕郊你基本上你一进燕郊那彩虹门旁边不就是一个东贸国际嘛，这个项目的话其实是因为它离北京是最近的，也堵车肯其实是受堵车影响最小的，所以它的房租是最高的。大致了解了一下，像他们70平米左右的两居，然后才租2500左右。然后你120平米的三居，然后就是只租3200左右。而且这种价格的话， 已经算高的是吧？ 对，这是最高的了。而且听中介的口气，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有商量的余地。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咨询的价。你像其他的那种。就是燕郊再往里一点，可能你要受堵车的这种问题的小区，基本上都是1500-2000，而且这个就是1500-2000，就是1000，比如说1500-2000这种的价格。然后比如说，而且像我大概问了一下，像他们基本上燕郊租房都是包物业费、取暖费的。 嗯， 就这个、 哎、还比较划算。 对对，你看，对，你看在北京基本上这些都是不包括的。 物业费是包括的，但是取暖费好像不包括。 对对，你基本上没有包括的，但他们都是包括这个的。而且就是我这是中介给的价格，后来在街上也问了一些就是当地的人，他说其实你要是想在燕郊你租1500以内的房子也都是有的，就是你要可能自己去往里面找一找。对，你可能在中介他报的可能相对高一些，你都可以找。所以说你看就是这种，你就从价格上来比，你看你在北京你租房假设你要5000-6000，但是你在燕郊租房的话就1000-2000，然后但是你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堵车， 对， 堵车1-2小时，因为它太堵了。因为这种的话，其实你就看你自己衡量了。你比如说，假设说你就这么想啊，你说我往出走5分钟，我就省多少钱？我往出走5分钟，我就省多少钱？是你会觉得它的房子还是？就是租房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毕竟它的价格在那儿，就是在那儿摆着嘛。然后你像比如说它主要是它，我觉得你可以租房，我觉得大家可以往外租一租，就是靠里的可能会真的是我比较堵车。我去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午2点左右他们就开始堵车了，就2点左右，你想这还不是一个就是一个 高峰 期。对，所以这个大家也考虑到，你可以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出行，比如说骑个小电动车什么的。 对，所以反正我一个事情两面嘛，有利有弊嘛。利的地方呢就是它便宜，对吧？ 对。 那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比较堵车。 车，然后而且就相当于比如说从地铁草房到燕郊不堵车的情况大概20多分钟哈。 对对， 堵车的话那一个小时以上了是吧。 对，就你堵车就没嘴了。他们有说在燕郊，就是你不出燕郊，你如果在燕郊里面堵车的话，高峰期平均都得1个小时。 所以就是说大家要自己衡量一下，你觉得这个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怎么样哈，这个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探讨一下。 对对 对吧。所以说呢，关于这个燕郊呢，我们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一下哈，就包括比如说从它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吧，然后包括一个租房的价格，包括买房的价格，另外整体的一个趋势吧，跟大家说了一下。毕竟它优势在，但是现在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就是一些优化吧，包括比如说堵车的问题是吧。 对， 然后是不是等到真正这个地铁开了之后就会好很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哈，当然我们这也希望能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嗯，那刚才呢我们一直说这个燕郊的事儿哈，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想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啊这个27号这个算是18年最后一次大型的这种探店活动呢，这两天您尽快报名，因为是周六嘛，所以我们周五基本上周五的上午我们就要截止了啊，还有一天啊，也就一天的时间了，这也下午了嘛。对吧，所以如果想去的话赶紧来进行报名啊，这个位子有限，因为现在已经50多位朋友了，那一辆车的话可能我记得好像最多坐58位吧，所以可能也就有几个名额，所以大家呢尽早报名。报名的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然后告诉我们姓名电话几个人一定要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要知道大家这给大家留位子，还有一个就准备午饭。另外一个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集合的时间呢是本周六的上午的9点啊，在我们的这个地铁6号线草房站的 C 口，从 C 口出来，您能看到楼上有声音的条幅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的，那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周六呢27号的活动呢，之前很早就已经跟大家说了啊，只不过一直时间地点没有定下来。那现在呢定下来了，我们的集合时间是27号的上午9点，在地铁的6号线草房站的 C 口啊，大家出来就能找到我们楼市好声音的条幅啊，我们在这个地方集合。这次呢，我们还是会与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的特邀专家宋军老师一起呢，让他带我们走进家居馆，探访一下目前主流的像家具呀、壁纸啊、卫浴呀、吊顶啊、橱柜啊、防盗门啊、电器啊、窗帘啊等等哈，等于这些品类，算是我们2018年真的是比较全面的这种大型的最后一次了哈，因为马上要进入这个装修的淡季了，所以建议如果正在装修的朋友，还有就是来年春天要装修的朋友，甚至更远的这个，我之前有报名有7、8月份要装修的朋友哈，也尽量捡过来看一下、听一下、学习一下，这样对您自己以后去选择什么样的东西还是挺有帮助的。那这次我们的活动流程呢，是集合之后，我们节目组和专家呢会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家居馆，教大家如何去辨别一些家装的一些质量，包括怎么去选材等等。中午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简餐，简餐之后呢会继续探店啊。那探店结束之后，我们还特意安排了这个装修课堂，大家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一对一的向我们专家提出来，让大家呢去答疑解惑一下哈。那报名方式，因为我们到明天周五的上午，我们截止中午之前吧，截止，因为现在已经有50多位朋友了，一辆车呢可能58个人差不多，所以呢名额有限。那大家呢一定要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您可以在上面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告诉我们您的电话，还有一个就是您几个人啊，这个刚才说了要留午饭，还有一个呢就是给您留车的座位。在节目时间或者是上班时间，您都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也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集合地点再说一下哈，是9点钟，10月27号地铁6号线的草房站的 C 口啊，出来之后您就能找到我们楼上声音的条幅了啊。好的，那我们这个因为有些朋友说一直让我们赶紧说一下地址和集合时间哈，那在这儿再跟大家重复两遍。行，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记者呢查询了北京市住建委的官网，了解到说10月14号、21号两天呢，分别有2批5个商品房取得了预售许可证，而这几家楼盘呢都是高端的产品啊，比如说像这个太和的这个西府大院，销售大概是112,000，坤裕伦裕的售价113,000，另外像这个喜蒙一号院的这个公示的单价也是高达了99,000。那北京金茂府的销售单价是95,000。这五个取证当中呢，就有4个是10万家级别的这种楼盘啊。 对，我觉得像这个消息，其实还是为什么之所以受大家关注，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市场上，你看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基本上就北京来说，市场上供应量基本上都是先进房啊、共有产权房，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种豪宅的这种产品入市了。我觉得这个因为其实就北京来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购房者其实是两极分化的嘛，有一部分就是真的是刚需，他们可能就是看中的就是价格，然后上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其实不差钱，他们就是想要一些房子的居住品质啊、居住环境。但是在之前因为什么种种原因吧，就是这种豪宅已经很久没有入市了，这一次豪宅的这种就是这种许可证的获批，我觉得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我觉得是个好消息，而且我觉得可能也会对现在楼市的一些就目前的一些情况，我觉得会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点影响吧。 反正我觉得就是各种需求都会有吧，就是刚需的我们也有很多啊，包括比如像这种有人还是有想买豪宅的愿望的嘛， 对， 还是有需求的，所以他入市呢也是能看得出来啊。好，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哎，这个信息还是挺好的。从通州文化旅游区管委会了解到呢，说地铁环球永城站呢在今年的5月份主体结构封顶了，之后呢是进行钢结构施工，目前已经接近尾声，预计本月的20号能完工，那为明年年底试运行呢奠定了基础。地铁环球永城站呢是7号线的东延和8通线南延的双线的这么一个平行换乘站，位于环球公园的主题公园里面，是保障环球永城的交通畅通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环球公园的以及它围绕它所做的一些配套设施也是 一直备受很多朋友关注哈。那这个环球永城的主题公园呢，究竟到底有何魔力啊？这个， 对， 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 对，因为你看之前自从通州这个新城啊，它规划出来以后，又是城市副中心，就是大家一直可能都是停留在一个，就是可能你就是一个图纸上的东西吧，就是一直都在说我有各种利好啊、是各种资源的引进，可能大家你看不见摸不着，总有一些人说我持怀疑态度，对他到底将来是不是和你们当初描述的是一样的。但是随着近几年像这种各种配套设施渐渐起来了，大家开始相信或者说开始期望说将来通州可能会是，之前不是说嘛，会是第二个浦东啊、然后会觉得通州真的是发展起来。而且就以前我虽然没以前可能没怎么去过，就是运河，就是那京杭大运河旁边，但是现在每次路过你都会觉得哇，那真的挺漂亮的。然后你像这个影城，你说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这个影城，你想它建成了以后它应该是最大的了吧，它建成以后你想就如果是就是它的引进的人也好，各种资源哈，就光就业机会就得增加多少，那个附近肯定会特别的繁华，你说到时候的工作人员，咱们这搞房子的嘛，就说房子到时候那附近的房租啊等你都得涨。对，就是你像那附近的新房二手房租房肯定都会受到它影响，因为人流上来了，市场需求上来了，然后它肯定会就相应的一些价格啊什么的就都不一样了。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就是某一个地方的这个发展啊，肯定会带动整个周围的很多方面的一个同时发展。 对对、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也说有这样一个不同的这种关注度也会很高嘛。 嗯嗯。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凭借土地市场的火热，亦庄呢已经成为了北京楼市未来供应的一个主要的集中地。那数据显示呢，目前亦庄区域呢已经确定了按名在售和即将开售的现进房项目呢有六个。那再加上新成交的这两宗河西区的现进房的一些用地呢，未来区域的现进房供应总量呢会在万套左右。而这些项目呢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啊，就是售价相差不大，户型都是受到政策限制，又都是品牌房企的开发，那同质化应该说是已经挺严重的，再加上大体量的供应哈、啊，无疑会让区域的这种开发商们展开这个近身肉搏。 其实你看现在大兴啊，它一直都是就是这种政策房现在就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消息对于开发商来说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购房者来说其实他们挺乐意看到这种局面的，因为如果开发商去肉搏了，那获益的就是购房者，他们就是会各种打折啊、促销啊、降价、啊、对于购房者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开发商真的就要肉疼了。其实我觉得还是如果真的想打破，对于开发商来说的话，如果想打破这种局面，我觉得还需要在产品上就是去想想自己的一些特色，然后让大家比如说一想到比如就好比说太和的项目吧，一想到院子系列的就想到的是它，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特色才好。 嗯，没错。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关于平谷的一个消息哈，说近日呢平谷呢组织实施了棚改建设类等五大项11个子课题的专项的规划研究，制定并出台了棚改安置房建设方案。那根据平谷的棚改安置房建设方案呢，平谷全区计划增加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公共安全设施三大设施用地26.28公顷，其中教育设施增加5.5公顷，医疗卫生设施呢增加1.08公顷，社会服务设施增加6.88公顷。 你看现在我们就从这种政策上那你就能看出，就是原来一些可能不就是一些相对于远郊的一些郊区啊，远郊一些就是配套设施市政的配套设施跟不上的一些区域，现在陆陆续续的配套设施都上来了，就是大家的就是我觉得你不管在哪生活可能都会生活都会比较便利了，不像以前就是说我都会集中在三环什么四环，然后会觉得往外就会生活啊购物都不方便，但是现在不会，你看现在基本上不管是教育啊医疗啊社会的各种设施配套哪都挺方便的，现在我觉得北京很少会找一个说我生活不方便的地方了都。 嗯，没错。所以平谷呢我觉得可能也是自从这个 就是限购以后，哈哈，然后包括可能大家开辟新地方， 对对， 又一块比较不错的一个地方啊。 对对，近来好像平谷确实 很热， 挺热的。 对对，挺热的，再加上这个地铁是吧？所以很多朋友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毕竟它的自然资源还是不错的。 嗯， 所以很多人可能说我是不是养老可以到平谷去？ 对对， 然后买一个不太贵的这样一个。小别墅， 对，环境好啊， 对对，您夏天还能吃大桃是吧？ 对 好，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啊，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定价权的放开呢，政府直接干预价格的项目也是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买卖双方在公开、透明、公平的交易当中啊，只要双方都能接受，价格就能约定下来。那这个已经成为了大趋势。说目前呢，江苏省物价局呢会同省住建厅对《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并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那在征求意见稿当中呢，体现出来的价格走向市场的地方也是更多了。 对，你看现在其实我们一直都说，你买房子，我们都会说你买房子，你除了看房子的质量，你还要看看这个项目的物业好不好。 对， 就因为物业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你以后就是居住的一个你舒心不舒心。可能以前你看他会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新闻，说哪个小区业主又和物业打起来了，或者又有纠纷了。然后像尤其一些费用啊，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费用啊，一些服务啊什么的。然后你看现在如果这种物业的服务，物业的收费啊，它越来越趋向于市场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趋势，是正常的，就是其实本来就应该去市场化。 嗯，对，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NG 快讯哈。再来重复一下我们27号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之前呢跟大家说27号，然后呢时间地点没有说，再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地点呢是我们在上午的9点钟会在地铁的草房站的 C 口，大家出来 C 口，就能看见我们楼市好声音的条幅，然后找到我们的条幅，能找到我们的大巴车啊，这样的话就能会找到我们了，大家千万不要迟到啊，9点钟。另外想报名的朋友，在明天中午之前啊，我们要截止了，因为这个名额有限啊，因为车坐的地方有限嘛，所以大家记好了我们的这个方式，报名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然后您在上面把您的姓名电话啊几个人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上班时间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下面看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把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东西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前两天呢，这个不是这个个税这事儿哈， 对， 大家还是比较的这个关注的哈，然后包括怎么去抵扣什么的，之前也是有朋友来问哈。我们来说一下吧。 对，其实确实就这个当时这政策一出，就有好几个朋友问过我说，哎，你这对你觉得这个对你有影响吗？ 你看你上有老下有小有孩子是吧，然后呢 对对， 我还带着款是吧。 对，所以大家都对这事儿就比较关心，大家其实更关心的就是说我到底就是这个钱到底是就是怎么扣的嘛。 嗯， 所以我们就是大家就具体来看一下，你看就是这个政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它会减去你的一些，比如说他会根据你就是像你的租房也好，教育基金，老上有老下有小，基本上他是怎么算的呢？大家可以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看他是这样的，具体来说就是说子女的教育、首套房贷款的利息，然后会扣除。 哎，这个只能是首套吗？ 它是政策上是 政策上是首套， 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二套房的朋友，有可能 就 受这个， 他可能就不受这个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嗯， 然后要赡养，这个是这样的。然后你如果是租房，你有租房的， 嗯， 然后也会是这样。然后之前我看还有人会关心，就是说因为它是涉及到是你赡养老人，你是独生子女的话，就是比如说每个月扣你多少钱。那你如果你可能比如说会涉及你是两个三个这种孩子，你可能还双方还要会去协商， 嗯， 就是这种，就是他会给你扣掉。你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个算一个，比如说扣除的额度，就是月，比如说你有子女的教育，你一个月，比如说月度是1000。 然后就是说住房就首套住房一个月是1000，然后如果你是有住房的一个就是租金的话，肯定会从有800到1200的一个扣除，然后如果是你是有老人的话是2000，你要这样的话，你等于是一下给你扣不少呢，一个月加起来几千，2000、3000，基本上是3000多块钱，你这样的话就这个额度就从你的税里面就扣出去了， 就等于说，比如说你一个月是5000，那对，5000没有，就是比如说额外吧，额外5000，然后扣除这个税，那剩下也就2000块钱需要交税，是吧？ 对对，就这意思。 但是这个东西需要我们自己去，就是向单位去申请吗？因为单位他可能不知道你的这种情况吧？ 对，我现在我也在想这问题，他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需要你去申请，否则他单位是，就是单位要他没有办法知道你，比如说你的孩子是不是就是在上学，而且他这还说这孩子他是包括你 幼儿园吗？ 对。就是你上学之后3岁以前的小孩是不管，因为他属于3岁小孩，反正说这是你抚养的，叫什么呢？就是不算是你，因为他没有接受教育，就这么说吧，他没上学， 反正不管怎样，我觉得像他这里面赡养老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有嘛，60岁以上的， 对 吧？ 60岁以上，一人一， 对啊。那所以呢，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得跟单位申请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我有子女，对吧？有我另外，比如说我现在是不是正在上一个什么班儿，要继续教育，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是不是得单位。 我觉得这可能你得需要出一些证明，比如说你确实老人60岁的证明，你小孩上学，你可能都得出去证明嘛，然后在他说他会减除你。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是好单位啊，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应该会向自己员工去征集，就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情况来给你征集，对吧？ 对对， 实在不行咱自己去申请一下，对吧？可或者说问一问单位的会计，是吧？现在是因为他现在因为刚出来嘛，所以具体的这个实施呢还没有说完全的这个实施开来， 对 对 他也在征集， 所以很多的细节上面的事情还不是很清楚。 对，其实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人扣除了你的一些赡养费、子女教育费、什么房贷还有租金，我说这种一下你压力你可能会 就少交很多税嘛。 对啊，你最起码你买菜的钱是 吧？这有点要求很低，只要买菜钱扣了就行。 对，就是说这开玩笑， 也挺贵的呢。 对 呀、 啊，对，现在物价多高。 好，正好说到这儿，有一朋友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先回答一下。李梅说，物业收费他们都负责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得看你们那个物业的，比如说首先物业费收了多少，对吧？ 对。 然后这个他可能所针对的物业的这个责任是不一样的。你要普通的小区，可能就是什么看个门啊，是吧？包括你整个这里边 的卫生， 就整个楼宇的什么修缮。等等哈，但是如果比较高级的物业，那他可能会负责一些，比如说你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东西，所以还是要看您的物业是什么，然后他的收费标准是多高。对吧？所以它每个物业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说物业费才会有差别嘛。对对，有的很贵，有的就相对便宜一些。 一般比如说您在买房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关于物业的一个东西，因为二手房我知道它可能得需要过户嘛，对吧？ 对。 那个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物业他的一个他自己所有的一些责任。新房呢，当然更会有了，对吧？就大家可以来对照一下，自己物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关于这个房贷就是个税的这个事儿哈、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说这个房贷的利息去抵扣这个个税的这种比如像这首套房的这种这一项和购房者的这个密切关系会怎么样？ 像这个的话，就是说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在有两个专项的抵扣就值得注意的，就是说，比如说你是纳税人和你的配偶，你其实是不能同时分别享受这个住房贷款的这个利息的一个附加的一个扣的抵扣的，然后也还有这个住房租金，就是这种你可能是只能是二者选其一，不能分别的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个住房的租金的抵扣，它其实是等于是这种六一共有6项抵扣嘛，里面唯一一项设置了区域的，就是它因为租金它本身就是地域不同，它价格也不同嘛，所以说你看它具体的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就比如说你承租的这个房子，它是直辖市的、省市的，它扣除的标准是每年是14400，就和你每个月是1200吧。然后如果你承租的房子是其他省市的、其他城市的，就市辖区户口人 人口超过100万的，抵扣的标准是每年是12000。然后如果你承租的房子是其他市，然后就是市辖区的户口就户籍人口又不超过100万的话，然后抵扣标准就是9600。所以说这个它可能是就是考虑到就是每个城市啊，每个就是地方每个区域，你像北京的房租就差很多嘛，就是说这差异化，就是这种是更希望就是说全国跟有一个平均的水平，有一个就是一个更加的合理吧。然后此就是另外就是说在个住房租金抵扣的规则上，跟如果是为了就是说更细，它其实是明确了抵扣的一个范围的主要的城市这个支出，就并且它规定双方主要工作的城市是相同的，然后它只能由一方来说抵扣，你不能说我两个人同时来抵扣哈。 对对对，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一会儿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细分一下关于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事儿。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呢，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我们明天再见。想吃核桃吗？想吃好吃的核桃吗？想吃好吃又好剥的185的纸皮核桃吗？快来吧，2018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上市了。 没错，又大又圆的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一捏就碎，果仁饱满又清香，吃一口又脆又酥，越嚼越香，越嚼越带劲儿。那今天呢，享购电台亲临新疆阿克苏直采销售现场装箱，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了，多余的话就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本档活动当中享受到的是199元直接订购一箱5斤，划到每斤只要39.8元，记好了，是39.8元一斤。这个价格您在市面上可以买到核桃，但肯定不是新疆185的纸皮核桃。看到活动刚刚开始就已经有6位朋友捷足先登了。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大家的反应速度都很快啊。看到手机尾号6518的朋友说，现在就是吃核桃的季节，这超市里刚上市的核桃都得6-7元一斤，你们才30几块钱，赶紧来订两箱。还有3012的朋友说，前两天同事还说呢，要请他新疆的同学啊帮我们寄几箱核桃来北京呢，没想到这电台里啊就在卖了，而且价格比他新疆的同学还要便宜。你们是真的185纸皮核桃吗？ 您放心，绝对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185核桃。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后，我们是免费为您送核桃到家，到时候您可以掂一掂是不是五斤只多不少，是不是特别的好剥，果仁又饱满，满意了之后您再付款，不满意当场拒收都可以的。 是， 不过我相信您一定会非常满意的，因为这一批货全部都是享购销售总监亲自带队直采的，品相比前几年要好，价格比前几年要低。 没错，今年的价格啊实在是太难得了。去年在享购电台订购过核桃的朋友啊都知道是199块钱四斤，而今年呢咱们做到了199块钱五斤。 没错， 第一呢是因为我们直采销售，没有二手商倒货；第二呢就是今年享购电台呢承包了一整个核桃园，量大价优；第三呢，网上购物的朋友都知道啊，新疆西藏的邮费特别高，个人订购呢肯定贵，而我们是厂家直接包车专送，这可不是所有的平台都能够享受到的待遇哦。 是的，虽说是专车包送，但因为是2018年的新核桃，采摘、烘干、暴晒、捡拾、分装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一旦结束，下批核桃什么时候能到，谁都说不准。留下最后30秒，让您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